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九集，池家在南疆域，那边早期是个教师村，前几年才被开发成新商圈。池瑶搬出去住只是贪一时新鲜，平日他的回家次数还算频繁，尤其是池城去外地上学以后，池女士的关注重点就放在了他的身上，隔三差五就要叫他回家吃饭。也就这段时间，因为相亲的事，池瑶才没怎么回。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医院那边刚忙完。 池女士从客厅冒出头来，池瑶摇头，弯腰把鞋换了。 和别人吃了个早饭，顺道就回来了。哦对，我今天要把车开走，你记得和爸说一声。 池女士没被绕晕。 知道了。和谁啊？ 什么谁？ 吃早饭啊。 张一鸣。 他扯了下嘴角，心道。 还有他那莫名其妙的学生。 池女士来了劲儿。 有戏？ 人家要和我做朋友。 池女士便冷了脸。继续看电视，嘴上继续说。 你弟年底回来，到时候你开车去机场接他。 回来过元旦？ 嗯，说是要带女朋友回来玩。 他认真的？ 池城从来没带女生回家里过。 谁知道呢？ 池女士看他一眼。池瑶见这苗头不对，赶紧回了房间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这天池瑶只在家里待了半日，吃过晚饭便开了自己的车返回中湖。回去的路上，街边亮了灯，等红灯的空隙，他降下车窗，清风灌入，视线穿过斑驳陆离的树影，望至沉静的中湖。他有几天没夜跑了，上回和江燕吃火锅，两人约好一起夜跑，却碰上他赶论文太忙，至今尚未实施。想起白天江燕那不冷不热的态度，池瑶啧了声，升上车窗，眼不见为净。白天的选修课上，江燕心不在焉，脑子里想着的全是张一鸣说的那一句： 我刚才还挺怕你会拒绝我。 听那语气，看来是没拒绝。为什么没拒绝？没拒绝的又是什么？而且池瑶不是说他周六不想早起吗？怎么又和张一鸣来学校吃早餐了？手里的笔再次转掉，啪的一声砸在桌面上。一旁的杨晓听了半天，心也烦，干脆不玩手机了，低声问他： 谁惹你了？ 江燕不回答，杨晓却有所察觉，跟着看向了讲台上的张一鸣。 你不是吧？ 江燕看的。不是什么？ 你真认识那个姐姐？ 江燕淡淡的收回视线。 怎么认识的？ 杨晓一听有戏，回想了下池瑶的脸。 那姐姐长得是挺漂亮的，就是看着有点凶，你不觉得她看人的眼神很犀利吗？ 不觉得。 他多大了？看着也不比我们大多少，但能和老张认识，感觉又不年轻了。 左一个没多大，右一个不年轻，你是准备拿少活的那几年当饭吃？显而易见的护短，杨晓一顿，试探地问： 你喜欢他？ 江燕斜睨他一眼：不行。 你这是要撬老张的墙角啊？ 说到后面，他完全用的气音，但肢体动作大的引发了前面几排不小的关注。江燕一脸的不耐烦，一字一顿的提醒：我最后说一次，他们没有在交往。杨晓却还处在震惊中，他和江燕认识有几年了，知道江燕是什么个性， 平时看他冷言寡欲，也没见和哪个女的走得近，还当他是眼光挑剔，甚至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到头来原来是喜欢比他大的。回家一趟，池瑶烧出两罐蜂蜜，用浮夸的碎花布袋包着，是池女士的杰作。所以池瑶刚出电梯，江燕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她的脸，而是她手里拎着的东西。把东西放在这里就好了，我来安装。江燕和送货上门的快递员说完，顺便给她摁了下城的电梯。快递员走了，池瑶还没进门，她抱着臂，就这么看着江燕脚边的大型散装家具。这是柜子。池瑶直觉这是用来装鞋子的，但他听了也没应声，转身开始输密码。江燕在他身后出声，池瑶。白天他太过情绪化，池瑶一走他就后悔了。贸然的占有欲如果战胜了理智，只会将池瑶越推越远。果然池瑶头也不回，像是没有听到一样，他是真的生气了。江燕懊恼，又叫了他一声池瑶。池瑶终于开口，冷冰冰的 叫姐姐。 姐姐。池瑶弯唇，大门适时打开，她扶着门把回头看江燕。 现在认识我了。 池瑶知道自己不该和一个弟弟计较，可他这人讲究有来有往，前边江燕可以忽视他，后边他就可以不睬江燕，特别是江燕比他小，还是个学生，这让他在潜意识里将江燕和池城挂了钩。在家里，池瑶从来不会和池城客气，但江燕和池城一样，却又不一样。从吃完火锅那天之后，池瑶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和江燕说话了。原因无他，江燕看他的眼神太过直白，有些隐晦的情绪从两人相处的细枝末节就能看出了，他又不是什么也不懂的傻子。其实池瑶不是没有和比自己小的人聊过，大学时有个学弟对他很是上心，早中晚报道，笑起来跟朵太阳花似的。起初池瑶觉得新鲜，和他聊了聊，刚开始一切都好，等过了两天，他因为赶作业忙了点，学弟就不对劲了，上来一句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，把池瑶吓得连忙把学弟拉进了黑名单。如果他干脆点，直接这么对江燕也不是不行，但他不是很想这么做。 现在认识我了。 江燕却有些委屈， 是你前天说的，说你周六起不来。 可他今天却和张一鸣一起出现在了学校食堂。池瑶顿住，江燕的记性真的很好，好到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但他没有解释，只是问 有事。 只见江燕略微局促地抓了抓后脑勺的头发， 想问你什么时候夜跑。 你这几天有跑吗？ 没有。 不是说报了长跑要练习？ 我在等你。 池瑶沉着一口气，抬手看表。 那一个小时后见。 江燕很认真地点头。 好。 池瑶关门的时候，留意了一下他那边的动静。他没有将门关上，而是席地而坐，拆起包裹来。他的背部肌肉贴着棉质 T 恤，不是很壮实的体型，但也看得出肩膀宽厚有力。不知道男孩的动手能力是不是天生就强，看他那样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了。池瑶想起自己从小手工课就不及格，有次阳台上的灯泡坏了，他愣是忍了整整半个月，直到池女士过来看他，才特地让放假的池城过来把灯泡修好。这一点他应该是随了妈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